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不根的野草，当梦醒了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渺？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，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再漂亮，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，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，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 浪子人潮，那会没